奥巴马亦都会在演说中批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阻挠国民投票。奥巴马会鼓励民众踊跃投票，认为今次大选相当重要。内地多处持续有暴雨，长江上游出现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预料三峡的水库今日可能出现每秒76000立方米的入库洪峰，是建库以来最大。国家水利部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四川乐山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著名景点乐山大佛的脚趾一度被浸，是1949年以来首次，180名的游客要疏散。当局说这个世界遗产目前整体安全，受洪水冲击影响，佛脚脚踏出现小范围剥落，景区管委会将会邀请专家评估编制修补方案。景区目前已经关闭，预计今个星期内重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2，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9点，跌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28美元，卖出1,929.6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就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在新界有两宗爆水管需要封路，屯门的天后路来回方向介乎红墙路至到叶旺路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天后路介乎红墙路至到叶旺路。另外元朗的马田路来回方向介乎教育路和马塘路一段呢都是全线封闭的，就是马田路来回方向介乎教育路至到马塘路一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咧有阿欧啊，8:08，仲有埋小白添。 早晨啊，各位听众，久违了啊。 系啊，咁啊，琴日就打风啦，咁所以就因为即系节目调动啦，這个通常都可以喺电视台以至电台都会讲呢个啊，咁样。咁今日咧就雨过天青啦，希望啊系咁啦。咁啊，既然系可以做翻节目啊，当然要请埋 Heidi 朱海婷出嚟。 系啊，早晨 Heidi。 喂，早晨小白，各位晨光听众。系啦，久违了啊！ 系啊，嗬， 久违了啊！咁啊，都系嘅。啊，人活着咧，就除咗要食早餐咧，仲要有工作咧，就令到自己嘅早上咧可以饱满啊，精神抖擞一啲，啱唔啱啊 ，Heidi 吓？ 系啊，同埋其实即系咧，我谂大家都有呢个感受，就系你个人体时钟咧，其实习惯咗咧，好似琴日咁啦。当然我都系依然系8:00起咗身啊，等住好似做晨光咁样啦，即系个身体都话俾自己知咧，系时候啊，晨光要播啦，我哋要起身嘅感觉。 系啊，咁但系突然之间真系冇办法啦。咁啊，天气嘅嘢系咪？跟住个风都嚟得快又走得快喎。 系 啊，系，即系我谂大家喺前一晚都冇谂过会大得成8号去埋9号添啦。到琴日啦，可能个个话：哎呀，朝早瞓晏啲嘅时候咧，又冇谂过11:00就要即刻爬翻起身，准备下昼翻工啦。 系啊，所以呢样嘢即系都打咗个突吓，大家都咁，但系唔紧要嘅，香港人应变能力系好高嘅。 系咁啊 ，Heidi， 你嗰边暂时嘅天气又系点样咧？ 而家望住出边已经系见到个阳光啦。我嗰边暂时睇咧就已经阳光出咗嚟啦。不过个天咧亦都唔净系啊，蓝天白云都有少少厚嘅灰云噶噃。你哋嗰边系咪咧？ 我哋嗰边嘅天气咧就头先喺停车场嗰度望过咧，都见到有啲嘅蓝天。咁但系天文台嘅预测就话俾我哋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啊都符合我哋睇到嘅嘢啊吓，咁啊天气炎热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噶，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哇酷热呢两个字咧，寻日吹咗一日风之后咧，突然之间又出翻出嚟啦，而家系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10度88%， 琴日舒服啲，琴日20多度到啦，好啊，转个角度睇埋通胜方面啦，哇今日通胜咧都几多适宜嘅嘢嘅，包括咧嫁娶啦、祭祀啦、祈福啦、咁啊作灶啦、入宅。迁移咧呢啲都可以做得到嘅，不过咧动土同埋破土就唔好做啦，净系呢两样嘢就比较忌忌地啫，其他咧都比较合宜一啲嘅。咁啊，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今日系咪都好多嘢要准备？因为琴日打风咧，有啲朋友仔就上半昼就当然因为打风风暴嘅缘故又唔使开工啦，下半昼咧有阵时有啲好雇主咧都会同个员工讲：，算啦，就半昼冇翻嚟啦咁样。咁所以咧见到琴日咧去买餸嘅时候，路面嘅人咧都系比较多一啲咁样啦。咁但系今日咧就回复正常啦。咁啊，有啲朋友都要准备翻工翻学咁样啦。Heidi 今日都 记住今日星期四啊，唔好放完琴日半週假之后又今日礼拜几啊？ 今天系星期四啊，8月20号嚟嘅。 咁啊，星期四咧继续开市啦。咁啊，呢个时间咧要交俾我哋嘅财金朋友咧睇实个市况先啊。转个头再同你倾下话，唔该晒 Heidi，thank you。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8:13啦，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咁啊，琴日咧就得半日市啫，今日咧立即请嚟我哋嘅嘉宾啦，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 听众 好。 早晨 ，Dicky， 喂，不如今日咧，我哋先搭时光机先啦，好唔好啊？咁啊，唔系揾阿伴虎同埋小夫，咁啊，翻翻去上个星期五啦，咁啊，行之贵检啦，咁啊 ，Dicky 都有讲啊，只小米有机会染蓝，咁样啊。 啦，咁啊预测成功啦，咁啊有啲散户股民都可以作为参考嘅话咧，都有餐茶钱咁啊开心，因为连日来咧小米都好接近啲顶部啦个股价咁样啊，咁啊呢个我讲嘅啫，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啲听实呢个环节啦，咁啊喺逆境之中咧，大家就各自自强咧，咁就好啦。咁啊睇翻琴日港股表现咧，就相对麻麻地，咁啊开半日市啊，咁啊要跌嘅咁样，咁而且睇翻隔晚美股咧，咁啊道指收市咧都跌85点啦，咁啊港股嘅 ADR 咧好多只大型嘅蓝筹咧都要下跌啊吓，咁啊亦都港股嘅 ADR 都要收市，亦都要跌啦，跌136点。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Dicky？ 我头先你讲个恒指季检先，咁啊系啦，喺过去我都经常都讲啦。其实去年开始讲噶啦，我就话喂，今年咧可能会迎嚟一个14年以来的最大嘅改革。对于恒生指数嚟讲，就话会引入咧就同股不同权嘅股份同埋第二上市嘅股份。咁啊，过去都系有好多嘅分析噶啦，我都咁啊，即系当然我贴咗三只啊。咁啊，仲有两只啫，我都唔觉得啱晒嘅。咁但系咧就即系啱嗰两只，其实一只小睇咧，头先你讲咧就都算系笑逐颜开，因为即系揸咗好耐，曾经嘅股价反弹翻去，招股价又落翻去，咁终于咧就真系一举而破咗个即系所谓嘅招股价啦吓。咁啊呢几日股价升势都好凌厉，仲要系大家都明白。就係其實淨係宣布咗啫喎，呢幾日嘅升勢其實並未反映真正咧所謂啲指數基金被入市嘅一啲嘅即係買盤嘅，因為9月7號先生效，咁有部分嘅被動指數基金可能都係要生效之前嘅一個交易日咧，先至會好被動咧就完成呢啲買賣。嗱，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嚇，喺過去呢段時間，首先有三樣嘢要同大家好重點咁要講嘅。第一就係話，美團好似唔得喎，咁點解個股價都跌完少少，跟住又再升過咧咁？又係嗰個股票市場既有定律啦，即係當大家有一個無限幻想同憧憬，最後破滅嘅時候，咁當然就暴跌啦。咁但係如果只係將嗰個幻想同憧憬咧，再放咗去下一次，甚至乎下一次咧，咁就唔同講法啦。即係而家佢唔係話唔得啊嘛，只不過係大家會見，國企得，咁恆指都真係。即系上如一步，可能系争个少少嘅啫。咁当然，因为大家都知，即系恒生指数拣成分股咧，成交金额、市值、行业代表性，最紧要财政状况咧，都系缺一不可嘅要求嚟嘅。咁对于美团呢一方面，真系扣少少分，因为佢其实真系讲全年绩，即系都系旧年先叫做系咬翻转头，即系话可以，终于赚钱啦。即系始终一啲新嘅初创科技企业、互联网服务企业，咁都可能系。开头嗰几年都系为咗打市场都会蚀钱嘅，咁呢个系此其一啦。咁所以既然憧憬都仍然喺度，佢唔系话唔俾嘛，国指都入得咯，咁恒指可能下一步啦。咁所以咧就个股价都冇受到好大冲击，咁都睇翻基本面啊。咁第二就嚟紧都阿里有业绩啦，嚟紧即系今日。咁所以我谂好快咁大家都会睇得到，哇！即系除咗系入咗恒指有5%，国指又有，咁科技指数都有佢哋份嘅，即系话变咗咧，好独特地咧，就系话有个别嘅呢啲，即系话科网互联网股份咧，就系、是、三大指数，即系讲紧恒指、国指同埋科技指数。虽然而家科技指数就未成气候啦，咁但系将来就即系三大指数都有佢哋份咧。喂，咁即系个投资组合点都有少少嘅呢啲嘅股票咯。咁所以即系都啲指数基金都，等唔到啦，都 要买翻啲先。 系啦，买翻啲先啦，咁咯。 咁啊，所以散股民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有啲咧被剔出恒指成分股嘅股份咧，咁啊剔出完之后咧，竟然个股价又会升嘅。咁啊，呢啲又系可以有机会往后时间再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讲紧只中国神华啦，咁样咁啊，旧时就越冻嘅时候，冬天就烧煤好紧要啊。咁啊，大家就喜欢只中国神华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就哇，仲系咪烧煤噶？当国家仲喺度讲紧话，喂，电动车要刀片电池嘅时候仲烧煤，咁好似成个平衡时空咁样出咗嚟，咁啊，冇咁时间，有机会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旧经济股份，因为今日咧要焦点啊，要摆只388港交所嗰度啦，好多晨光嘅听众都会留意住啦。琴日出业绩啦，咁样咁啊，份业绩出嚟，当然都系对版啦。咁啊，行政总裁李小加咧就表示啊，中美两大嘅经济体咧出现冲突嘅时候咧，但系咧金融上咧仍然保持。连接咧，咁啊，所以咧呢个就系港交所咧嘅角 色咧就顯得非常之重要啦。咁樣咁啊，確立咗啊，我哋嚟緊仲有好多嘢要做噶，有好多叫做 mission 啊任務咧要完成噶咁樣。咁啊，Dicky 呢只股份點去分析咧？份業績以至未來嘅股價表現，嗯， 好。咁當然即係過去呢段時間，佢股價曾經都真係388、388啦。過去有部分啲分析員即係所謂嘅即係順口溜啦，即係講就咁講啦。哇，咁真係都叫做呢一個咁大嘅即係所謂嘅目標都真係已經達到咗。咁當然個股價就由高位亦都由388蚊有所回落啦。過去都有講即係少少美中不足，就係第一380個股價嘅時候去到380咧，咁啊真係有少少啲技術嗰啲 RSI 啊啲背馳嘅情況出現嘅。咁你話講到個即係業績咧，的而且確咧就比起市場預期為好嘅，即係講緊佢哋個即係話第二季嘅每股盈利啦，亦都係即係嗰個按年嘅增幅咧，咁亦都係大部分啦嚇符合即係市場預期咧，又亦都比市場預期中位咧係相對嚟仲好啲。咁當然咧，如果你話睇港交所個業績就好簡單嘅，都係睇嗰幾樣嘢啫。第一咧就睇整體大市嘅成交金額啦，咁我諗暫時都仍然係維持樂觀啊呢個睇法，因為都仲係幾暢旺嘅。咁而第二咧就係話陸陸續續有好多嘅公司咧都排住隊嚟上市，咁佢哋都有講啦，嚟緊咧下半年仍然有超過100個嘅申請嘅。咁當然其中比較重要而大家都好關心嘅咧，就係嗰啲所謂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啦。某程度上即係當中美關係日趨緊張。美國對於啲中國企業，無論已上市好未上市好咧，嗰、那個監管要求越嚟越嚴謹咧，咁就反而咧就就咗呢啲股份嘅回歸啦嚇，因為大家就會計數，喂，回歸嚟香港一樣可以接觸國際，咁我翻去內地科創板咧就一個極高嘅估值上市，咁所以既然係咁樣，咁不如揀呢兩個地方就好過去美國啦。咁當然有部分企業，咁你即係唔係話轉就轉㗎啦嘛，即係而家你講上市嘅地點唔係話真係食飯嘅地方喎，咁譬如話好似綠金所咁安排咗好耐，話轉都唔係咁容易，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好客觀嘅，就係未來就真係梗係會只會更加多啲中概股會選擇回歸，因為唔知道喺未來嗰邊即係美國嘅監管嗰個嘅力度，喺而家嗰個中美貿易嘅摩擦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咁究竟即係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嗰個上市地位，甚至乎即係唔好講多啦，嚇嚇你啊，發下錢啊，睇下數咁都驚驚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嗰個趨勢一定係翻嚟多噶啦。不過有兩個少少負面嘅情況咧，大家唔可以完全係忽視。第一就係話好多喺香港而家排住隊等上市啲公司咧，其實喺過去如果你話係喺香港的話咧，咁肯定係受到兩大因素影響，當中亦都離唔開而家仍然係肆虐緊全球嘅新冠肺炎疫情，好可能都會影響佢哋呢一兩季嘅業績嘅，睇下佢哋做咩行業啦。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即係中美貿易矛盾，以至到即係中美全面嘅金融戰，到現在直情係哇即係冷戰咁滯咧。咁其實即究竟有冇有變化咧？譬如話舉個例，當美國總統呢一個即係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原來特朗普贏唔到喎，咁成個關係如果有少少改善嘅時候，咁啲中概股唔使翻嚟啦，咁就另外一個故仔啦。咁但係暫時喺而家呢一刻分析咧，都對於港交所咧都係正面，不過亦都咁講啦，即係純粹講個估值上高咧，咁388又唔係話真係好平嘅。咁不過佢始終亦都係獨市生意，同美國嘅即係紐交所嚇，即係州際交易所啦嚇，即係上市嘅角度嚟講，同呢個 Nasdaq 咧又唔可以直接比較，因為佢哋競爭好大，咁香港啊冇競爭嘅。 咁所以即係散户股民咧，就睇完業績之後，再加上 Dicky 嘅分析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我哋快速啊，用兩三分鐘時間講埋只京東啦。咁啊，只京東咧都哇好勁抽喎。咁啊，呢兩日連日咧都差唔多升咗10%，係咪都受惠於嗰、那個網購嘅生意所帶動啊，電商嘅生意所帶動咧 ？Dicky， 絕對係啦。其實佢股價由即係235蚊、36蚊嗰啲水平咧，即係幾個交易日啫嘛，咁已經咧又再創近期嘅新高啦嚇，咁啊都幾強勁嘅表現。咁唔好忘記，其實對於京東嚟講咧，即係佢雖然都係第二上市啦，咁就同股不同權啦。咁但係其實佢長遠啲嘅話咧，佢嘅憧憬同阿里都一樣嘅，一樣有機會即係國指啊、閃藍啊，咁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啊，即係要等佢上市嘅時間再長少少咯嚇，即係簡單啲講，未來一年後咁，其實都絕對有呢個機會。咁以至到就係話，真係反映得到俾大家睇個事實，就係話 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嘅時候咧，呢啲傳統新經濟嘅行業咧，佢哋嘅表現就真係一枝獨秀嘅，呢個係幾顯而易見嘅事。咁所以即係對於佢股價嘅上升咧，坦白講都係有緣有因嘅。 嗯，咁啊，想管雲咧又可以參考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唔好。 好，唔該曬。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唔該 Dicky， 拜拜。 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突然之间好想食真多冰啊，不如 lunch 食印尼菜咯。 食印尼菜好啊，不过真多冰系源自印尼嘅咩？ 好多人以为真多冰系泰式或者粤式甜品，其实佢系嚟自印尼，后嚟先传到其他东南亚地区噶。 哦，咁点解叫真多冰呢？ 真多系指绿色嗰啲粉条，传统嘅真多冰咧会用斑斓叶同绿豆粉制成粉条，配埋刨冰、椰浆同椰糖一齐食，用几种简单嘅材料就变成一款家传户晓嘅甜品啦。 其实我都好鍾意食真多冰嘅，去亲食印尼菜都会嗌㗎，边食印尼炒饭边飲真多冰 ,nice! 我以前都会好似你咁㗎，边食煮菜边飲真多冰。其实印尼朋友呢唔当真多冰系飲品，佢哋会食完煮食先食真多冰。仲有啊，记得要将佢搅匀晒先食喎。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时分 二台通识60秒。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8点26分嘅时间啦，哎呀，好耐冇同彭爷爷倾偈啦，彭爷爷早晨啊， 彭爷早晨， 系啊，真系好似隔咗一日，好似好耐咁样 啊，真系， 阿欧同小白，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仲有隔空同阿 Heidi 讲声早晨先吓， 系啊， 系啊，我头先听咩真多冰 咧， 即系即系巧啊！寻日我哋咧喺呢个写字楼咧，打完风之后要翻工噶嘛，咁、大家咧晏昼啊，真系有同事嗌咗真多冰。 诶、系啊， 系啊， 点啊？有嗌，个觉得个味道点样啊？ 哦，我冇问啊， 你冇问。真多冰咧， 今天又点咧？ 今天咧就系我告诉彭爷爷嘅。不过有阵时候我都头先听阿崔杰同嗰个真多冰咧，我都谂翻起系，我阿妈咧一年都有两三次整真多冰。 哇，咁劲嘅伯母真系好巧手， 佢自己整噶，但系我冇学噶呢个，因为我兴趣不大。好啦， 要学啦，而家 都要学噶，咩都学啦，而家讲得啱啊。咁啊，告诉彭爷爷，今日咧就系我有啲。唔係好開心嘅事呢，即係想告訴你啊，彭爺爺。係 啊， 係啊，盡訴心中情。 是是有心事啊， 真係有心事啊。咁我話說呢，即係碌開呢一個網上面呢，咁就見到呢、這個愛護動物協會有個 post 啦。咁你講咩呢？係啦，佢哋就話到呢啊，有一隻嘅盾臂龜。咁就影埋相咧，就話俾人哋放咗喺個海邊咁樣，咁就話到啦，啊，我係一隻盾臂龜嚟㗎，我有10公斤重㗎，本來咧生活喺陸地嘅，又有草地俾佢行啦，有泥土俾佢掘下草啦，又有菜啊俾佢食啦，咁但係而家咧，佢就話到只烏龜咧，即係形容翻啦，哎呀，我咧又落唔到個海，咁我又爬唔到上去，咁我睇到嘅時候咧，哎呀，我個心第一噏一噏啦。第二咧，令我諗翻起一件事。咁、我有一次咧就去呢、這、一個街市即係買餸啦。咁我就見到咧，真係有一隻盾臂龜咧，走去街市嗰度喎。啊，做乜嘢咧？咁、我就係啦， 俾人賣啊！ 我就行去睇下，咦，唔通要賣龜咁樣？咁一行去嘅時候，成班人咧就圍住嘅。咁佢哋有啲咧就攞10几20蚊出嚟啊咁樣。咁啊見到嘅時候咧，話：，喂、做咩啊？你哋咁啊， 唔 係賣龜？ 唔係乌龟啊嘛？ 唔係潛乌龟啊！原來佢哋咧就話夾錢咧就放生。 哦， 係啦。咁我咧就話嚇，唔、我真係講得出聲嚇、放生，你哋邊度放啊？跟住話呢啲烏龜嚟㗎，我哋去海邊嗰度放。 跟住我就望一望嘅时候，吓唔系啊嘛？呢只陆龟嚟，盾臂龟嚟嘅，你哋喺海防千祈唔好咁做。 咁即系反映大家啲常识可能都唔系好够啊，系咪咧？ 系啊，跟住我直头同即系我当然我咁讲嘅时候，啲人梗系望住我啦，觉得我多事啦，系咪？好啦，跟住我就即系始终忍唔到啊！我讲多句，你睇下佢只手。行路嘅喎，唔系游水嘅喎，咁样，跟住就发觉咧，情势实在太不对，因为我发觉我都俾几多人怒视我，系啦，于是乎咧，我就净系讲咗句就话，你哋睇清楚嗰个品种先啦，好嘛，咁啊唔阻你哋啦，咁啊走咗，即系呢样嘢，即系反映咗咧，其实放生系一件事啦，无意攻击任何宗教团体啦，但系咧喺嗰个品种上边咧，大家有阵时真系要谂一谂，啊呢一个品种系咸水、淡水、陆上边。海上面即系呢啲真系要谂咯。如果唔系咧，你话就话诶，俾个机会。 咁以为乌龟即系识游水啊，放生出海啦，咁咪弊啦，真系。 系啊，咁我唔想有啲，譬如可能抱住一个善心嘅朋友，点知原来到后嚟咧，哎呀，原来害咗个小生命。 好心做坏事。 冇错，咁就唔好啦吓。咁啊，今日尽诉心中情完毕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国务院话已经通知香港当局，美方暂停或者终止同香港的三项双边协议，包括移交逃犯协定、移交被判刑人协定以及国际船运所得收入的双重课税宽免协定。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在声明中说，中共采取激烈的手段，侵蚀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对英国和香港人民承诺给予香港五十年的高度自治。总统特朗普表明会视香港为一国一制，并对破坏香港人民自由的个人采取行动。上述措施凸显华府对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深切关注，认为有关法律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上星期被捕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肯定是个勇敢的人，向对方送上最好的祝福。内地多处持续有暴雨，长江上游出现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预料三峡的水库今日可能出现每秒76000立方米的入库洪峰，是建库以来最大。国家水利部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四川乐山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著名景点乐山大佛的脚趾一度被浸，是1949年以来首次，180名游客要疏散。当局说这个世界遗产目前整体安全，受洪水冲击影响，佛脚脚踏出现小范围的剥落，景区管委会将会邀请专家评估编制修补方案。景区目前已经关闭，预计今个星期内重开。重庆市迎来今年入汛之后最大洪水，主城区多条马路被浸，要实施交通管制。重庆洪崖洞、朝天门等多个知名景点亦都有部分的区域被淹浸。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江西有3宗，天津、上海、山东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有22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宗属于境外输入。内地公布，现时累计有84895人确诊，4634人死亡，79745人康复出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2222万人确诊新型肺炎，783000多人死亡。欧洲多国疫情反弹，西班牙过去一日新增3715宗的确诊，是6月下旬放宽封锁措施以来最多。首都马德里是新一波疫情的重灾区，单日多超过1500人染病。希腊星期二多269人确诊，是二月出现首宗病例以来的最高纪录。为防疫情扩散，当局将会禁止在度假胜地米克诺斯岛举办派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单日新增174名患者死亡，成为全国第5个死亡人数，突破1万的州份。

8:38嘅时间啦，咁啊，寻日咧就啲天气又暖晒龙啦，咁啊，希望今日嘅天气都可以好啲。 系希望正常啲啦，同大家讲下详细嘅天气先啊。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依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咧86%啊。 系啊，嗱，天气咧大家都会见到啦，寻日就横风横雨又大风啦，今日嘅天气咧其实都慢慢好转啊。呢度有意思喺度， 系 个意思咧就系话，其实疫情虽然艰难，咁但系我哋始终咧呢啲嘅暴风雨咧都会过去 啊。 抱住呢个信念好紧要啊， 一定要有信念啊。见到啲确诊数字就哇，琴日去翻咧啊，我同你都距离好远啦，二字头啦，就系 二字头， 二字头，我同你都距离好远，我哋都三四字头啦，就嚟啊吓。 我心态都系廿几噶， 我心态18添啊， 系咪啊？ 心态18添。是啊，你见我着啲衫都系18啊，谂住18、22咁啊，心态要保持年轻， 啱啊啱啊啱啊， 即系面对疫情咧都谨慎啦、积极啦，咁去应对啦，咁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可以将呢啲元素都带到俾咁多位听紧收音机嘅你啦。 系啊，最紧要系咁样啊，咁啊受到疫情影响咧，好多时即系无论系翻工翻学咧，都系有啲新嘅措施喺度噶啦，系咪？无论系。即係在家工作定還是係在家上堂咁樣啦，在線上堂都係有好多嘅。咁但係咧，不變嘅就係咩咧？晨光大學永遠都會喺收音機嗰度陪住各位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學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電話旁邊咧就接通咗大狀咪啦。早晨，大狀咪。 早晨 ，Barbie。 大狀咪啊，呢排掀開報紙咧，真係越嚟越覺得咧，好有需要向你請教一啲法律嘅知識啫。 咦，有啲咁精彩嘅嘢？ 因為我發覺睇落好多單案件咧，都唔知道到底嗰個定罪嘅標準喺邊度。 哦，我哋有個偉大嘅舉證，如果係刑事案嘅話咧，就話要毫無合理疑點噶嘛。 嗯。 咁啊，而家咧，如果係啲高等法院有陪審團嘅法官咧，就會话俾啲陪审员听咧，就系、是、要 sure， 要肯定嘅。 嗯， 咁你咪标准咯。 但系有时啲嘢都好难肯定嘅吓、 啊。我哋人生啊，人世上嘅好多嘢咧，阿甲话肯定，阿月又唔肯定啊嘛，同一样嘢。 或者甚至乎啊，阿甲啊呢头肯定，嗰头又唔肯定咧。 哎呀，讲得好啱啊！所以可能一月佢肯定咧，真系唔好话二月啊，第二日佢已经唔肯定。呢啲嘢啊，常态化啦，已经变成咗。不过咧，我哋望下咧，真系打开呢啲传媒啊、报纸咁咧，一个星期里边咧，真系数下啊，唔计嗰啲佢唔知冇登载嗰啲案件啦、啊，但系睇到就系十单，即系着咗唔系少，真系八单咧，都系以前有啲修例啊咁嗰啲案件。咁啊，而家咧一单二单咧，俾人哋告啦，跑晒出嚟啦。 系开始越嚟越多呢一方面嘅消息啊，真系。 是啊，咁啊，成日都要讲放啊、定罪啊、放啊、判监啊，咁样咯。 系啊，同埋都系有唔同颜色嘅争拗咯。 唉，其实刑事案嘅嘢咧，就好似啲著名足球评述员咁讲，就射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唔入噶啦。咁即系一系定罪，一系就脱罪噶啦。 系。 咁但系而家见到咧，媒体上嘅风气就点咧？啊，定罪嘅话咧，咁啊，一方面唔高兴咧，一系就将个主控官啊外判嗰啲都系。咁啊，大头相又登出嚟，又话佢讲个乜讲个乜。 系 咁一旦如果系脱罪嘅话咧，哦，又到嗰啲唔知系蓝色啊，甚至啲红色大报咧，又将个法官啊玉照咧又登出嚟。 嗯， 咁啊，以前啲古老啲说法就话你将人哋啲相周围登咧，就真系咩惨过游刑啊嘛， 嗯， 重啊嘛。 系啊，以前好似净系谂到一个方式系会咁做嘅啫。 系咯，咁而家讲紧即系你唔好讲佢咁嘅做法有冇藐视法庭咧、啊，但系会俾人哋个印象就吓、啊、你唔系大家都尊重嗰个司法体系啊，有个公正嘅咩？ 嗯， 如果你认为佢唔公道嘅，咁控方、辩方以前都讲过啦，咪致函律政署，虽然佢都唔得闲啊，闹鬼我啫。咁咧就即系可以提出就啊呢宗案件，唔知你哋会唔会即系申请吓、啊、复核啊、上诉咧咁嘅样吓、啊。如果系定罪定得唔高兴嘅，亦都另外一方咧又可以提出呈请嘅。咁但系如果全部喺晒媒体嗰度登大头相咧，咁耐啲咁咧，就大家会对嗰个法制咧，即系嗰个尊严啊，或者个威信咧，真系咪话冇打击嘅？ 其实唔好话净系呢样嘢啦，如果下下都系透过传媒去解决问题嘅话，都唔知道解唔解决到啦，因为始终都冇任何程序或者任何公信力。 真係佢哋一個二個咧，就你一言我一語，又冇乜基礎嘅，純粹就有啲情緒發泄，咁樣加加埋埋就造成咗咧，係對公眾知情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唔會被誤導唔知道啦。咁但係印象真係唔係幾好。咁啊，希望即係所謂有法治嘅地方咧，大家嚇各方面都盡量尊重啦。如果唔係好似巴比你講嗰啲機構啊，做乜嘢咧喺度係嘛？ 或者嗰啲機構如果將來想招攬人才，可以考慮一下啲媒體嘅人士咯，橫掂都查慣案噶啦。 佢哋好似唔係有好多道理嘅啫噃，即係講得難聽啲就大作家，即係三句半句就作得就錯。希望大家都檢點下啦。咁咧就其實好多呢啲修例案件咧，內容都係同警方有關嘅。咁但係有啲咧佢又比較特別啲，又唔知係咪別緻啲咧。其中一宗牽涉咦立會議員陳淑莊嘅噃。唔知係咪完全關到修例事啦。不過佢咧就喺街頭嗰度咧報章嘅刊載就話咧涉嫌啊，唔係佢啦，當然係嗰個人士咧被告咧。个陌生男子强吻嘅，咁所以就告咗佢非礼罪，咁啊仲喺东区法院啊审紧，咁当然啦，审紧啲嘢咧，我哋就唔随便可以讲得咧，就即系假如系被认为影响呢个法庭判决咧，咁啊唔好啦。不过咧就当然有里边有啲咁嘅法律嘅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下嘅。因为好耐以前咧，我都试过提过就话香港有宗案件曾经。试过咧一审嘅啫，即系冇试过上诉嘅。咁就系话嗰个女士咧，即系证人咧，就俾个被告咧系叫做系冇得佢同意之下咧亲吻咗佢一下。咁但上到法庭咧，主审法官咧印象中嘅洋人咧就话喂呢、這个 kiss 咧就并不是有呢个猥亵性嘅，即系唔可以告佢一个非礼或者猥亵侵犯，即系唔系一个 indecent assault。咁所以咧。indecent assault 不成立 common assault 即是普通襲擊就成立、不過呢雙方都沒有就這點提出這個、去覆核、上訴之類、當然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正式的案例但是一個疑問的就是咦石是不是一個非禮罪呢可以構成 上一次就是襲擊啦今次是不是非禮呢 當然呢石呢就沒有人特別去定義的、咁怕就最起碼咧，嗰、那個違例者、這個、犯罪者都要用個嘴掛，我諗係咯。 同埋應該係咪起碼都要掂到先算㗎？ 咁啊，好難講喎。嗱，今時今日咧，就個個都要戴口罩嘅。 係。 咁如果用隔住個口罩又錫到，咁啊兩層嘅喎。 錫到係講個嘴有呢個動作去做啊，定還是係真係嚇、你知有好多可能性嘅喎，飛吻咁點算先？ 飛吻又冇。冇咁講喎，即係有啲人喺中意喺個手背度啊，即係錫一啖啊，印翻個對面，佢又唔知係咪當 kiss 喎。假設如果有人即係要，當然佢個嘴唇都有翻啊，嘟翻前少少啦，俾啲證據上見到嚇。咁跟住就起碼有接觸，咁先至係成立到個非禮嘅。不過頭先你提及就話如果冇掂啊點咧咁樣？香港的刑事法里面有个叫做企图的、个逆法是这样 attempt 就是说那个人不是想一下、这个企图不是说他心里面企图、要行事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做紧的了、不过有些东西截住就譬如刚刚已经伸个嘴埋去一石怎知对方扇低了 就石不中了 不过他已经做齐晒的了若然唔系对方闪低呢个石中噶啦，咁有可能控方会考虑就告佢咧呢、个 attempt 去 kiss 佢，即系indecent assault 佢或者系普通袭击都好啦。 系，即系都系有呢个企图啦。 系咯，不过我哋都未见到有咁嘅情形。正式石到而家先打紧。 但系咧，我都好想知咧，呢一类咁样嘅案件咧，其实咧都好靠控方或者被告嘅证供噶嘛。加一，我谂如果要证人去睇到成件事啊，甚至乎有片段咧，我谂啊唔系好多情况会有呢啲咁多嘅实质证据。 哦，睇下慢定快啦。嗱，如果系慢动作嘅，即系嗰个犯罪者啦吓，即系涉嫌人啊，个嘴慢慢挨埋去。咁嗰个受害人啊睇得好清楚，嗰个嘴就移紧埋嚟， 咁啊，跟住咧就四順兩順，即係顛倒。 嗯。 啊，咁當然個證據就清楚啦。但係我哋睇報道咧，當然唔係評論件案啦，似乎有一句就話啊，即係個受害人啦咁叫啦嚇。咁佢係上順啫喎，就有啲軟同埋唔濕嘅嘢觸碰。 嗯。 似乎又唔係講得好清楚。咁如果係事主啊，自己好清楚睇到自己嘅嘴唇啊，同呢、這個犯罪者嘅嘴唇。有接觸，咁啊當然咧構成咗係咯接吻啦，咁、當然係單方面嘅意願啦嚇。不過呢宗案件咧睇落似乎有旁人見到嘅喎，係咯個旁人咧就話啊，佢又見到咧真係個嘴唇啊錫到個嘴唇， 嗯， 咁就睇下個角度咯，係嘛？ 係咯，好似拍戲咁借位少少都唔覺噶， 係咯，咁啊所以我哋唔知庭上嘅證供啊，咁如果佢企得啲位置。角度啱嘅，咁咪睇到、真系嘴唇对嘴唇咯。不过究竟最后系乜嘢点样接触法呢就等裁判官啊判出嚟先知啦。 嗯、 啊，其实搞咁多咧，就系、是、因为啲人咧即系冇戴口罩啫。 系咯、 啊，戴咗口罩嘅又唔会咁易俾人锡到，咁嗰个戴住口罩佢锡唔到人啦、 嗯 啊。不过今时今日真系应该戴口罩定系唔应该戴口罩呢 梗系应该戴口罩啦，防疫喎、 啊。咁啊系，哇行山都俾人哋捉啊而家。 嗯。 咁我喺度谂啦，即系忽发奇想嘅啫，即系虽然喺法律上就咁样。 嗯。 因为香港而家咧，基本上两条法例咧，一条就叫人哋戴口罩，一条咧就唔准人戴口罩噶嘛。 嗯。 咁、啊、可能一般市民都会知㗎啦，就话有啲公众卫生嘅条例咩499咩又 F 啊咁嗰啲呢、 嗯、 就要求呢就人人都要出街戴口罩㗎。 系。 唔戴就罚㗎嘛、啊、可能罚你2000蚊咁㗎嘛。咁、啊、但另一方面呢之前咪有呢个蒙面法嘅。 系。 蒙面法就你唔即係如果人戴住蒙面法嗱嚟㗎蒙面法就话呢如果人戴住个口罩呢而係將佢嘅身份係隱藏嘅話咧，咁當然要加埋咧非法集會啦，呢啲咁嘅條件啦嚇，咁、就犯法嘅喎。咁所以政府而家又冇話咧撤回或者咧係暫緩咧呢、這個蒙面法嘅。好啦，咁如果真係有啲非法集會嘅情況係點咧？個人應該戴口罩定係唔戴口罩咧？ 嗯， 我哋見到呢啲啲法律上面寫嘅條文，好多時就話啊。如果那個人戴口罩犯法或者不戴口罩犯法呢都會有些抗辯理由的、 嗯、 就是一些叫做合法權限什麼 lawful authority 啊或者是合法即合理的 sorry 或者這個合理的辯解、 嗯、 reasonable excuse 是 那有沒有人走去包咬頸呢就說他如果是行山都好那幾個伯伯說我們非法集會咁所以咧，我哋好惊，我哋唔敢戴口罩。咁、戴咗口罩咧，就会触犯蒙面法。咁、啊、但系唔戴咧，又犯咗呢、這个吓、啊、公众卫生。咁点啊，阿 Sir 咁样吓？ 咁啊，考虑得唔够周详啦。 咁啊，睇下阿 Sir 话。你戴我又拉你一样，你唔戴我拉你十二样，咁多嘢讲， 真系嘅。 所以真系唔好咁多嘢讲啦，讲下笑 嘅 啫。 同埋啊，呢啲咁嘅时候啊，政府都呼吁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啦，都系等疫情咧稳定咗之后，缓和咗之后，先好出去做呢啲活动啦。 唉，个个咁听话，天下太平咧。 所以就希望呼吁大家听话啲啦，你都听话啲啦，大壮咪。 啊，一于咁话。 好啦，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8:52嘅时间，我哋可以听一只歌仔先。 You can make a grown man cry if you ever said goodbye, never let you go. You can make a grown man cry if you ever left my side, never let you go.Nobody's love, never gonna need nobody 晨光大学入边啊，听阿大壮咪上大壮咪堂嘅时候咧，有句说话都好容易喺我脑入边出现啊。 系边句咧？ 就系、是、法律底下点样可以同时兼顾到人情味咧？哇！呢啲都系一个好深嘅课题啊！吓 ，Nobody's Love 啊，呢一首嘅作品嚟自佢哋 Maroon 5。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八点五十六分嘅时间，我哋恭请华梅姐出场。 早晨啊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系啊，欧小白， 吓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喂，今朝早呢，我华梅呢又想同大家咧照顾一下啦。啊，各位朋友喺呢个抗疫期间嗰个心理状况啊， 系 啦，觉唔觉得好苦闷啊？ 梗系觉啦，非常觉噶， 系啊， 净系戴住，净系戴住个口罩都觉得好闷啊，已经。 唉，咁样咧，我咧都觉得呢个都可以话系人之常情嚟嘅、因为咧。實在呢我哋抗疫呢太耐啦都下、大家呢而家多咗啲咩抗疫疲勞啊，又或者覺得自己呢真係好苦悶啊，屈到病啊咁樣。好啦，於是乎呢有一啲嘅心理學家啦，譬如話香港心理學會咁樣啦，佢哋都有呢喺一啲嘅文章當中呢就提議呢大家呢喺呢一個疫情底下呢都要呢係照顧一下自己嘅心理健康啦。譬如呢可以係嘗試就算唔出得街啫，都多啲電話啊視像啊咁同朋友呢傾下偈啦。咁仲有呢佢都有個建議呢就話大家可以呢係搵埋啲朋友一齊呢就玩遊戲啊，玩咩遊戲呢、就係呢呢、這個可以係捉棋啊，又或者甚至乎就係網上玩大富翁喎、 哦。哦係啊，又好玩啊， 網 上大富翁。 話可以啦，喺網上玩大富翁呢都可以有一種嘅大家解悶嘅方法，咁又唔使見到大家，即係唔需要走去你屋企我屋企咁樣、都可以嘅。咁我又記得喎、在早前呢四月零的时候呢都曾经有一些呢是搞嗰啲网上玩大富翁嘅一啲嘅游戏啦，吓啲公司啦，又免费俾人上网玩啊，甚至乎近期啦，上个月啫嘛，有啲好似小童群益会啊嗰啲都搞啦，一个系抗疫嘅大富翁，我记得佢哋都好有创意咁咧，叫大家咧，即系譬如话咧，好似咧将一啲情景咧换转系而家嘅抗疫嘅情况咁啊，即系譬如话行到边一步咧，呢一个。朋友咧冇戴口罩上公共交通工具要罚停几多次，即系嗰啲咁样。 或者有时嗰个大富翁个棋盘嗰度有坐牢噶嘛，咁依家唔系啦，你要隔离十四日先可以出翻嚟继续玩咁样。 系啦，即系类似啦，系有啲咁样嘅得意嘅情景咯，系好配合咧我哋而家嘅抗疫嘅状况嘅一副叫抗疫大富翁啦，你就当佢系吓。咁咧呢啲都可以让大家咧去排解一下闷气咁噶。咁你哋又觉得呢一啲？ 即係譬如大家捉下棋啊，又或者係玩下網上嘅遊戲啊，係咪之後都可以幫到手解下悶咁呢？ 我覺得係 啊， 啊， 雖然 可以、啊、 雖然呢個世界感覺上越嚟越似嗰套電影啊 ，Matrix 嗰套啊，廿二世紀咁殘酷啦，即係樣嘢都喺網上面搞掂，但係冇辦法啦，健康緊要啊嘛，係咪？ 係啦 ，#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抗疫满满地，可以捉下棋，玩埋大富翁啦话，就实唔怕闷死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啦，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开咧，慢线又坏车阻路啊！咁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啦。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慢线又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咁喺新界啊，屯门天后路咧有爆水管，屯门嘅天后路咧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红墙路啦，至到叶旺路一段全线需要封闭。另外啦，元朗嘅亦都系有爆水管啦，元朗嘅马田路来回方向介乎教育路同埋马塘龙路一段咧，亦都系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元朗公路泥围减平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发，唔好望翻转头啦。 我们能出走，走散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抹去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 接住上一 plug 嘅开始倒数，倒数紧世界末日。J 风话今次嘅古仔咧就系讲有太空人喺世界末日嘅时候出发寻找可以移居嘅星球，不过最后都系对地球念念不忘。早报冯允谦 team 啊，填词黄乐怡，编曲 team 啊，林岳庭，监制舒敏。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才子，哦哦哦哦哦。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啊，邀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睇到隔晚美股都麻麻地啦，今日咧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系咁，见到隔晚个美股麻麻地咧，咁港股我哋觉得就应该同呢几日过呢几日个格局差唔多嘅，即系都系相对嚟讲比较观望，个变化就应该都唔会太大嘅。因为如果你睇翻个市场嚟讲，近排都系基本上都系关乎翻几个主题啦，即系包括都系疫情同埋中美关系咁嗰边。咁其实呢两样嘢都暂时嚟讲都冇乜新消息，咁所以我哋觉得恒指就应该都会继续喺25,000-25,500左右徘徊嘅。因为同埋如果你睇埋业绩咁啦，即系你话关翻蓝筹市嘅业绩咁样，你亦都见都系好坏参半嘅。咁所以暂时嚟讲，我哋觉得暂时都系以比较观望为主。暂时资金我哋觉得都唔会话有好大嘅，对于大市会有好大嘅变化，即系向上同向下都未必有太多。 咁睇嚟咧，都系静待嘅格局啦。咁今日咧，听众刘小姐咧就问只咧1211咁比亚迪股份啊，佢就一个月接近高位买噶啦，咁$78啦，咁问下 Kelvin 咧，应该点去操作咧？因为现价都跌翻落去$71呢啲水平嗰度啊吓，咁Kelvin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OK， 咁1211咁我哋就如果你睇翻嚟讲，咁系咧见到听众都可能系高位买少少啦，即系你话。如果即係基本上就係你話舊即係上個月啦，你話睇翻只比亞迪咁，其實個升幅其實都唔細嘅，咁所以就係、是、所以基本上而家近期嚟講，咁就見到都回翻少少，尤其是你話只股份啱啱都亦都有個比較唔好嘅消息，就係被人剔出咗國指啦。咁所以呢個其實對於股價都可能有少影響。但係你話如果中線啲嚟講，咁我哋覺得你話國內始終都係發展緊新能源汽車，咁所以呢一方面個增長，我哋覺得都應該都係會唔錯嘅。所以我哋就覺得其實你話而家個價位，其實你話$71咁，你話相對$78個水平，咁可能跌咗10%，但我哋就覺得都可以守嘅，即係都未到話一個唔可以守嘅水平。咁所以我哋覺得都可以等下。咁我哋覺得你話當再有多啲，譬如你話下半年關多啲，譬如關於新能源汽車嘅消息或者啲銷售數據 ，for 一個呢個車嘅行業係好啲嘅，咁我哋覺得都應該會翻到上嗰啲即係買入嘅價位嘅。 咁啊，參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啊9:11嘅时间啦，出边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唔知道咁多位听众咧食咗早餐未啊？ 系啊，咁啊食早餐，有啲朋友好似小白咁样中意就系食鱼柳啦，我就中意饮奶茶啦。咁啊喺我哋嘅宣传声带嗰度，不时都会听到我哋仿佛好中意食早餐，好 奶茶咧由细到大都中意食噶。 系啊，中意饮啊，中意饮啊，系啊，好中意噶，系啊，都系可能妈咪嘅叫做传承啦。我妈都好中意饮奶茶嘅咁样。 但譬如午餐啊。夜晚你都会奶茶噶， 咁唔会朝头早咧，剩翻杯啊，提一提神啦。咁啊，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都精精神神啦。不过你话喂，朝头早咧，如果怼碗车仔面啊，唔知道会唔会太 heavy 咧？ 嗱，如果晏昼咧车仔面，我就觉得就真系几好。再加上你知咧，而家成日都话抗疫噶嘛，车仔面都系一个咧几好 take away 嘅，即系送菜嚟嘅。 哦，咁啊，唔知佢嗰门生意 会唔会 又有冇受到影响咧？今日咧啊呢位歌手朋友咧讲嘅咧就系车仔面好啦。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咁啊，电话旁边咧揾嚟咗咧 Judas 啊，罗海玲。早晨啊 ，Judas。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我是 Judith。 早晨啊 ，Judith， 哇，今日咧先嚟啊，整条猪肠食下先啦。点解咧？因为咧阿Judith 咧开咗间车仔面铺咁样啦，喺坐落湾仔个区嘅咁样咁啊。先问一下 Judith 咧，点解一开始啊要谂住做食嘅生意，而且咧，我、哦、都睇翻好多媒体嘅报道咧，就系话喂逆市创业、哦，系咪即系嗰种打不死嘅精神咁强劲啊？咁样啊，交俾你分享一下啦。 其实咧，我睇啲报道咧，都觉得自己哇～好似好有料嚟咁样，逆市喎。咁但系其实咧，我原本就唔系真系咁样 plan 嘅。咁因为见咧个疫情咧，其实有慢慢好转嘅。咁我都相信咁一定会好翻噶嘛。咁我就觉得喂，不如趁慢慢好转嘅时候，我哋就开始搞啦，开始做啦，即系租约啊乜啦嗰啲开始去处理啦。咁跟住咧处理嘅途中咧，就无啦啦忽然间喂，点解又会咁嘅？又爆多波啦！咁、到我系啊，到我真系开嘅时候咧，就系、是、最严重嘅时候嚟嘅。 系咁啊，依家变咗夜晚黑嘅时候都难啲堂食啦。呢一刻嚟讲仲系咁啊，希望大家同心抗疫啦，早啲可以堂食啦，去整翻碗车仔面啦，咁样。咁啊，但系咁多种生意啊，即系就算饮食啊，可能有啲朋友话 西餐啦、啊，或者啊谂住锯扒啦，或者啊好似其他唔同 artist 朋友啊，可能做下酒吧啦，或者打边炉铺头啦。啊，点解会钟情于呢一个品种嚟做咧 ，Judas？ 系，其实因为我觉得车仔面咧系好地道嘅食物。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又會覺得其實冇咁易食厭咯，因為有唔同嘅面底啦，又有唔同嘅餸啦咁樣，咁我係超中意食，係越多餸咧覺得越好味咯，咁所以就會覺得有嚿野味啦，咁我就不如揀車仔面做咯。 嗯，咁啊從零開始，由揀鋪啊到旁邊，你知車仔面咧個入貨都好多元化噶嘛，啊可能有啲響鈴啊嗰啲紅腸啊豬腸啊嗰啲，哇咁啊自己啊食就食得多啦，咁係咪真係要入埋廚房幫手啊，同埋自己一手一腳一腳踢咁樣咧嚇？ 你講得冇錯啊，真係嘅，因為我一開始咧其實我都淨係做樓面先嘅，咁就接收住錢先啊。跟住啊，可能宣傳一下咁樣啦，啊喂，好唔好味啊？問下大家咁樣，跟住之後就發覺，喂，其實咧唔係咁夠人啦，而家咧唔係話咁易請人啦，即係食肆方面啦。咁跟住我哋就會覺得啊，同我哋一開頭咧走緊嘅，咁我哋就不如自己真係親力親為做埋請人嘅嗰一份啦，即係唔使請多個人嚟做，我哋自己做啦。系啦，咁我就有入厨房嘅，所以 系咁啊！你自己觉得啊，即系吉他你就好耍家啦，唱歌就好耍家啦，啊busking咁样啊，不变应万变，好多嘢都突发啦。咁但系喺厨房方面，你平时系咪一个入开厨嘅人呢？而你去处理啲乜嘢啊？发现自己哇咁难呢、啊、一样嘢，棘棘地咁样咧。 其实我原本咧唔系中意煮嘢食嘅人嚟噶，不过咧喺疫情嘅期间咧，真系因为冇办法啦，成日喺屋企食嘢，咁我成日喺屋企煮嘢食嘅。但系我就觉得喺食肆度去煮嘢食咧，其实完全又系两样嘢嚟噶咯。因为咧你煮俾自己，你可以好多时间慢慢去精心炮制啦。但系你整俾人，你唔系唔精心炮制，但系你有时间限住咯，因为你有好多唔同嘅客人。 系， 咁啊呢个就难啦。 嗯，你自己觉得喂，其实香港人咧系咪都几心急噶？即系大家谂住啊，攞张纸仔剔剔剔啊，我要油面加乜乜乜乜餸，乜乜乜乜餸咁样，跟住其实佢哋可能 suppose 十分钟到大概就攞到个面走，但系呢个系咪都系属于啊？其实大家唔知道呢一种咧速食嘅面咧，其实真系要有少少服务承诺啊！啲人咧一等得耐咧就唔耐烦噶啦，咁样系咪都系有啲咁嘅观察？拍得到啊 ，Judas。 其实咁梗系咁啦，即系大家嘅面口咧都好睇得出噶啦。咁可能因为我呢度间铺咧，咁就多数都系做附近翻工嘅市民嘅生意啊。咁佢哋咧可能真 唔耐烦噶啦，咁样系咪都系有啲咁嘅观察得到啊 ，Judas？ 其实咁梗系咁啦，即系大家嘅面口咧都好睇得出噶啦。咁可能因为我呢度间铺咧，咁就多数都系做附近翻工嘅市民嘅生意啊，咁佢哋咧可能真系讲住啊，我外卖攞翻去，我又要做嘢啊，或者话我要休息啊咁样，咁所以佢哋都会急嘅。咁我哋都要盡量做快啲咯，但係又唔可以令到嗰個食物嘅質素差咯。 一腳踢啦，咁啊當中都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問一下 Judas 啦，其實你覺得做食店入面咧，或者做飲食業咧，最重要嗰個關卡喺邊度啊？對於你嚟講，係品質嘅控制啊，係客户服務啊，係唔好找錯錢啊，定還是係入貨嘅來源咧？因為頭先嗰四個關卡其實每一樣嘢都好重要噶啊。咁啊，究竟係點樣嘅？ 你嘅作為老闆啦，啊邊一樣嘢相對要重視啲咧？咁樣咧？ 其實我諗咧，我最緊要係體力方面，因為我咧太耐冇真係打工啊，咁啊入廚房咧就更加冇，跟住就覺得好熱。咁不過我就諗翻以前自己咧，其實不停咧都係好熱嘅。係。咁我只不過咧係太耐冇咁樣喺街度咁樣做啫。咁我慢慢會重拾翻，咁以自己嘅體力去好好去堅持啦。咁仲有嚟緊咧又會出新歌啦。 哦，咁啊，即係唔知喺咪自己嘅鋪頭啊，或者咧煮住面啊、霎住面嘅時候，有冇啲靈感湧現咧咁樣啊？ 唉，唔得噶啦，其實咧真係好唔得閒嘅，冇咁多時間諗咁多嘢。咁所以咧就係點解要體力咧？就係、是、放咗工翻屋企，咪先至再諗咯，再做少少心思咯。呢、這個又係自己嘅精神方面。需要有很多好，即係好好精，好好嘅精力咯。 嗯 ，Judith 依家瞓好少啦，應該即係因為有咁大單嘅生意孭咗喺背脊嗰度咧，朝頭早咧就要早啲出去鋪頭幫手，跟住咧收鋪咧盡量都把守最後一關，跟住翻到屋企咧先有啲私人時間啊，即刻就攞張紙啊，掃下 code 啊，睇下啲靈感湧唔湧現得到啊，定還是阿周公咧 ，Mr. Chow 咧 call 你已經哇，已經攞攬住支吉他瞓著咗覺啊，係咪個情况都是这样的，Judith。 情况其实都会的，即是会尽量留守多一阵，但是如果问我可不可以留守到最尾呢，我就真的未是有这样的体力住，要慢慢学习，还有有些东西都未学得熟晒的，要慢慢学，要时间，那么迟一点才再留守耐一点，留守耐一点。现在其实主要呢留守都是看看有些什么执头执尾多。 嗯，咁头先话喂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呢，有啲咩你觉得嚟緊啊呢一两个月呢自己要再学多啲先，再做好啲先，可以帮到铺头呢咁样。 我諗其实基本嗰啲冲嘢飲啊，或者点样去整嘢食啊，埋嘢食啊嗰啲其实都识㗎啦。咁最紧要就係点样去准备囉。因为其实发觉呢做食肆呢係冇时停㗎。点解咁讲呢，就算冇客嘅时候呢，你都要去准备你啲食材啊，咁样去浸汁啊、剪啊、洗啊、切啊咩嗰啲，咁我要学多啲呢啲咯。 即係因為車仔面咧，即係大家都食開啦，好多唔同嘅菜式喺入邊噶嘛，啊有啲又會有冬菇啊，有啲有酸齋啊、咖喱齋啊咁樣，普通豆卜啊，你淨係呢一樣即係豆品類啊嗰啲都玩咗好耐，或者好多花款咁樣啦。咁自己有冇喺個研發嗰度又諗啲新嘢，定還是唔係啊？其實我哋基本嗰啲咧都要固本培元咗先啊，做好基本嗰啲紅腸、豬腸啊、牛腩啊、萝卜啊，要冇根啊，好似我哋睇即系食神咁样啊，即系周星驰冇食神啊，萝卜有渣唔得咁样啊，自己都好严格喺个品质控制嗰度咧。 啊，其实系嘅，品质控制真系要好严格啦，即系唔靓嗰啲嘢咧，我哋抌，我哋唔要嘅，系啦。咁因为觉得咧，你都做唔好，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我都要过到自己嘅关，自己都觉得唔好食，品质唔好嘅，点攞俾人食咧？即系最紧要而家系。真係做好基本嘅先咯，呢啲我覺得都係基本嘅嚟嘅。 舊時咧 ，busking 咧都係叫做自己一個人咧可以自己話事多一啲啦，啊好聽就係個自主性強啲啦，唔好聽就係獨行獨斷一啲啦，純感覺一啲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喂做一門生意，有好多唔同嘅員工以至生意上嘅 partner 都要顧及佢哋嘅意見嘅喎。咁啊點做一個 balance 咧嚇？ 咁我好得意嘅，因為如果講音樂嚟講咧，我就成日都好有自己嘅主見，中意自己一個啦。但係如果除咗音樂以外嘅事咧，我係好顧及到其他人嘅，我就覺得。所以我又覺得唔算太難咯，只不過係可能平時我對音樂太有自己嘅執著，咁就有時會難啲同人溝通啊。但係如果講話做生意啊或者其他嘅事情咧，其實都 OK 嘅。 嗯，咁啊，飲啖茶，食碗面啦，有事慢慢講啦，咁樣啊，應該都係即係近排 Judith 咧，即係都會掛喺口邊嘅一句啦。咁啊，嗱，自己創業嘅經歷咧，應該都會鼓勵到咧好多你嘅粉絲啦，以至咧啲創業嘅年輕人嘅。嗱，呢個環節咧叫創業 O2O 啦，就係、是、想鼓勵下啲後生仔創業嘅，特別喺呢個逆難而上嘅年代嗰度啊，點樣啊有啲咩經驗或者有啲咩勉勵嘅説話可以同咧一啲初創者、創業者去分享翻咧 ，Judith。 係，咁咧最緊要咧就係要量力而為啦。有時咧，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你資金嘅控制方面咯。係啦，呢樣真係要小心，同埋最緊要你有你嘅堅持嘅心。係啦，即係好老土㗎，雖然，但係呢個係真嘅，做乜嘢都係，即係生意又係啦，你就算做其他嘢都係，而 堅持守住，咁就 OK 噶啦。 大家一起加油啦！咁啊 ，Judith 而家仲係 rush hour 嚇，咁啊，你喺鋪頭嗰度咧，仲要出嚟做呢一個訪問咧，準備開鋪啦嚇，咁啊，啲牛腩啊浸過嘢啊，醃過嘢啊，定點樣咧？即係啊，嗰啲叫咩啊？即係要擺過嘢咧，跟住更加入味咁樣啊？唔知係咪用個醃字咁樣啦嚇？我唔係好識啊飲食呢一方面，但我淨係識得食嘅啫咁啊。有一門新嘅生意，有一個新嘅面向啦，除咗音樂以外啦，咁啊，大家有意支持下咧。Judas 嘅車仔面鋪，今個早上咧，我哋都聽到好多唔同啦，喺呢段時間咧做食嘅難處啦，咁點樣逆難而上咧，應該係當中咧重要嘅課題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羅海玲 Judas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自己創業心得啦咁樣啊嚇。咁啊預祝你生意繼續蒸蒸日上啊，俾心機啊，加油！多謝你， 好多謝 ，thank you。 生在这逆流世代，但愿不枉你存在，无法操控未来，但至少忠于所爱，请相信我，命运是有种光彩，不属于那任何派系。如果信念被人诋毁，就做回忆者的个体，是自由而美丽。别管有没有和旁观者接轨，是你权利维持一种武器。墙即使再高，无从令你卑微。唯有断线风筝，可天际任意飞舞。变暗中苦恼，你未够飘忽，最娇所以有叫好。别再逃避，成全不一样的你。人人井中看天。怎么比自己有没有发现更好，旁人怎么可知道，为免俗套只懂去做小丑。 属于 Judas 罗海玲的作品《不一样的我们》。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听完歌，睇下今日夜晚有啲咩睇先。港台电视三十一，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早晨，系有啲咩好节目呢？ 我想问一下你两个咧，对于柬埔寨咧有咩感觉？ 柬埔寨系正嘅，我对上嗰两年有去过，因为吴哥窟咧成日都有嗰个王家卫电影嗰、那个，即系有个树窿，跟住啊梁朝伟又唔知摆啲乜嘢入去嗰度，嗰度系一个景点嚟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咯。 咁但系咧喺你日常生活里边咧，好多。 多時咧都接觸到朋友咧話去柬埔寨咧，一係去做義工啊，教英文啊，一係就係啲教會啊，去做一啲短宣嘅工作啦咁樣。咁但係咧，你有冇諗過？诶，去马睇马戏咧，咁样， 诶，嗰度有马戏团噶， 系，咁有一个咧就系柬埔寨嘅马德望咧，有一个艺术之光嘅马戏团啊，咁佢创办人咧曾经经历过呢个黑暗嘅赤柬时代啦，咁咧佢希望咧致力用呢一个艺术啊，希望可以治愈一代人嘅心灵创伤啊，咁咧就系啊 ，Rachana 啦，即系唔知佢啲音读得啱唔啱噶，同佢未婚夫咧就喺马戏团嗰度咧一齐成长咧，就识埋结埋婚，做咗台柱咁样，咁、跟住咧呢、這个马戏学校嘅新人咧就难得一次咧公开表演，咁好努力咁练习呢个。高空絲帶啊！ 哇！ 咁點知又遇啱咧屋企咧俾個地主通知係要逼遷啊嗰啲嘅困境啦。咁、究竟佢哋咧喺呢一個希望透過藝術嘅表演去到宣揚呢一個柬埔寨嘅歷史同文化使命咧，可唔可以順利進行咧？嗱，今日可以睇下啦。 好， 咁啊，另外我想问下小白同阿欧，如果你去到啲外地咧旅游咧、你中唔中意喺嗰度跑步？ 我都中意嘅，一路跑咧，一路睇人哋嗰啲文化，或者睇人哋啲街道结构咯，其实都几容易过啲时间添噶。 系、啊，即系其实我真系咧，无论去到边度咧，我都会喺嗰度咧跑噶。 系， 特别系咧啊，喺即系跟住再睇嗰个地图，哎，我喺呢个陌生嘅地方咧、留低咗条线路。 哎呀，我都系啊， 好开心， 系好开心啊！ 国内国外啊，咁冚唪唥西湖嗰啲都去过。嗱、今次咧就是、9:30啦，悠游在四方啊。馬拉松世界咧，阿長跑俠咧就去到呢個葡萄牙，古海爾特土地上面咧就係、跑步， 哦， 咁啊係啦，咁佢就喺呢、這個就係、首先坐住個露營車咁啊，先去了解啲漁民啊喺海邊生活啦，然之後咧就去嗰度咧。又遇到一啲咧特殊馬拉松嘅世界冠軍咁樣，一齊切磋切磋咁。 唉，咁好啦，今日夜晚開住電視咧，就可以去埋旅行添啊！唔該曬 Kason，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美国国务院话已经通知香港当局，美方暂停或者终止同香港的三项双边协议，包括移交逃犯协定、移交被判刑人协定，以及国际船运所得收入的双重课税宽免协定。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在声明中说，中共采取激烈的手段侵蚀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对英国和香港人民承诺给予香港50年的高度自治。总统特朗普表明会视香港为一国一制，并对破坏香港人民自由的个人采取行动。上述措施凸显华府对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深切关注，认为有关法律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上星期被捕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肯定是个勇敢的人，向对方送上最好的祝福。政府的第二期保就业工资补贴计划提出两大超级市场集团百佳和惠康，如要申请需要向顾客减价或者向非政府机构提供超市券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其中一间连锁超级市场早已经有相关的构思，加上疫情之下超市生意相对没有受太大影响，相信社会亦都清楚觉得超市集团是可以回归。罗志光又说，如果做得太多可能令人认为是滥杀无辜，但认为如果超市集团这样做，其他行家都会看到，可以令其他超市减价，最后是市民受惠。被问到怎样知道有关的超市最终有减价，罗志光说集团的做法需要令政府满意，又说统计处有资料，当局亦都会同申请者协商怎样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2222万人确诊新型肺炎，78万3000多人死亡。 欧洲多国疫情反弹，西班牙过去一日新增3715宗确诊，是六月下旬放宽封锁措施以来最多。首都马德里是新一波疫情的重灾区，单日多超过1500人染病。希腊星期二多269人确诊，是二月出现首宗病例以来的最高纪录。为防疫情扩散，当局将会禁止在度假胜地米克诺斯岛举办派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单日新增174名患者死亡，成为全国第五个死亡人数突破1万的州份。教宗方济各强调，当疫苗准备就绪的时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必须获得疫苗，如果最富有的人优先获疫苗，或者疫苗并不是普及化，将会是非常可悲。内地多处持续有暴雨，长江上游出现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预料三峡水库今日可能出现每秒76000立方米的入库洪峰，是建库以来最大。国家水利部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四川乐山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著名景点乐山大佛的脚趾一度被浸，是1949年以来首次，180名游客要疏散。当局说这个世界遗产目前整体安全，受到洪水的冲击影响，佛脚的脚踏出现小规模剥落，景区管委会将会邀请专家评估编制修补方案，景区目前已经关闭，预计今个星期内重开。重庆市迎来今年入汛之后最大洪水，主城区多条马路被浸，要实施交通管制。重庆洪崖洞和朝天门等多个知名景点亦都有部分的区域被淹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4,816 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0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3.5跌2.5，建设银行5.78跌1.6，阿里巴巴251.6跌3.8，友邦保险72.55跌2.05，中国移动57.35跌1.5，美团点评230.6跌4毫，京东集团277.2跌8毫，小米集团17.74跌8仙，中粮控股5.47冇起跌，中国海洋石油9.13系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3，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0跌150点，港金现价报17,940跌46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5.18美元，卖出1,936.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江乐道中天桥咧，东行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就系、是、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喺顺德中心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较早前城门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出荃湾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啦，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佢陪住我哋成长，由佢嘅故事令我哋学习更多。 哆啦 A 梦， 今个星期天空海阔仲会同你睇睇日本哆啦 A 梦法宝道具排行榜。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叮当，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主题歌曲音乐特辑。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经过咗一轮嘅休息之后咧，终于回归乐坛啦！我谂好多 fans 咧都好期待佢嘅新歌啊，《姜丹妮儿》。 너취하게쓸까놓기아파너가오고나서부터여긴이미포일부러흘리는게아니고는넘쳐흘러보여 Like water, water Yeah,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Hey, 내맘이바다속에 wave I'm drowning 맡겨너의 wave We're surfing 빠져나오지도못하게 绝对是一首上乘的流行作品 Gandan 又加上就是 Simon Dominic 和 Jamie 有这一首新歌 Wave 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 9:42，享乐时代有 Heidi 朱海婷啊 ，Heidi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小白。 早晨 Heidi， 早晨。今日讲咩好呢？今日唔系讲食嘢，唔系讲煮嘢食。 系。 我想转一转咧，唔知道你哋介唔介意？我想同你哋讲，我有个新包包啊。 新包包， 梗系唔介意啦。 包包， 系啊， 系。哇， 你帮咗好多零售业嘅朋友啊，因为哇，有呢半年都冇数啦，系时候啊。 但并不是你想象中嗰啲嘅奢华包包，而家咧乜嘢我哋都要讲安全啊，讲卫生啊嘛， 抗疫啊。 系啦，咁所以咧，嗱，我哋话而家咧，除咗我哋真系好努力去抗菌、去抗拒啲细菌啊，去防菌之外啦，而家咧其实下一步咧，如果可以做埋杀菌咧，就更加之好啦吓。 咁、 哦、 就好啦，即系我哋拒绝咗啲菌之外咧，我哋 仲 可以杀埋佢，哇，咁啊干净啦。 系啦，嗱，咁我话说咧，就系、是、近期咧，我就其实都系因为一个生礼物啦，咁啊收到一个包包，咁我但系我觉得非常之实用。咁、啊、除咗我同我朋友讲，你都系知道我好耐冇买过真包包之外，你送个包包俾我。多謝你啦。其實咧就係一個消毒嘅袋嚟嘅。咁咧嗱個個 size 咧就好似我哋女仔咧成日帶出街啲化妝袋咁，即係你想象一張 A4 紙嘅一半咁嘅 size 啦。 嗯 咁咧，睇落去就真係似個化妝袋喎。但係咧，其實佢嘅 function 咧就係可以咧，你打將個拉鍊拉開咗之後啦，好啦，咁你就將你可能好想消毒嘅嘢，我覺得譬如你問我，呢一刻邊一樣嘢你覺得真係最污糟嘅喺你嘅身上啦、嗯？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嘅手機同埋個銀包、 哦， 因為手機你都知啦，餐廳咁啊擺喺台面，總之咩地方大家都可能會擺喺一啲身邊嘅地方噶嘛，係咪、 啊？ 其實係接觸最多嘅，即係好多嘅細菌量啦。咁、加埋銀包，你都知啦。如果你去買嘢去找錢嘅話， 去街市一轉 都唔知幾多十五八個人掂過噶嘛，係咪？咁、呢個都係一個高含菌量嘅其中兩樣嘢啦。咁即係個 size 就係我可以將我手提電話擺入去啦、或者將我銀包擺入去嘅。好、啦，咁跟住我就將佢拉咗鏈啦。咁、其實你睇個包包個外邊嘅物料咧，都係一啲防水嘅布嚟嘅，即係防水嘅線水布嚟嘅。咁同埋拉鏈位置咧，都係有個係直情係嗰啲，好似你去行山啲背囊咧，直情係嗰個拉鏈位係唔會入到水噶嘛。我唔識講個物料係咪？ 係即係防水嗰啲啦。 係佢有啲膠好似封住咗條拉鏈嗰個位啦。 好啦，咁你拉埋咗呢個包包之後咧，咁嗰個平時拉鏈個位咧一擺咧就啪，你就會 feel 到一個磁石咧係貼住咗側邊嘅位嘅啦。咁跟住咧個袋嘅後邊咧就會有一個 USB 嘅插頭，咁就連咗任何嘅電啦、電源先啦。咁跟住就有個掣咧，你一撳咧，咁入邊咧其實你打開個袋望到入邊咧就會係啲銀色嘅物料啦，好似啲反光物料啦，同埋咧係有啲 UV 燈嘅。嗱咁 UV 如果我哋女士們平時諗護膚嘅或者要小心太陽嘅就是、UVA 、UVB、UVC 啦，係咪？ 防 UV 啊，最緊要就係、是。 皮肤对皮肤唔好嘅就 UVAB 啦，所以我哋要擦防晒啦。但原来咧，其实UVC 咧。UVC 其實係對殺菌係幾有用嘅，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嘅產品佢都有專利，就係話咧你擺咗落去，咁你撳著駁咗電源，撳咗掣之後咧，喺三分鐘之內咧就可以幫你咧即係殺咗你個袋入邊你擺嘅隨身物品咧，大約個表層啊高達差唔多 99.9% 嘅細菌咯。咁、當然啦，一做即刻 study 係咯，咁有冇咁勁啊？但其實都因為有咗一個一啲嘅嗰啲叫國際嘅測試咧，啲認可啲認證啦。咁所以咧，似乎就真係可以幫到手喎、 哦。電話真係要擠入去喎、 啊，係呢、這個電話好。 平時就算你唔用 UV 消毒咧，講真，翻到屋企咧，我都會用啲酒精紙抹抹個面啊，即係抹抹呢啲真係最隨身你每日都要用嘅用品、 啊。我都係啊，翻屋企咧，翻屋企係直頭潔癖怪嚟噶嘛，我翻到屋企即係個電話咧，有陣時你知啦，即係瞓覺之前梗係碌兩碌，咁一個。梗係要將個最乾淨嘅電話先可以拎上床嗰度 loop 兩 loop 噶啦，係咪先？ 係係係。 係啊，好啦，咁另外啦，咁我就開始研究，喂幾犀利喎！除咗呢一個係可以有個袋就幫你咧消毒一啲隨身物品之外啦，原來咧同一個系列其實都有兩樣嘢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前排咧大家除咗買呢一個嘅一次性嘅口罩咧，即係我哋話外科口罩之外咧，都好多朋友坊間咧都有唔同一啲可重用嘅口罩，除咗我哋同心抗疫之外啦，都有其他嘅口罩噶嘛，係咪？ 係。 好啦，咁就會講到咧，可能用啲新嘅技術，就係用呢啲 copper 一啲銅線咧，就喺個布入邊加埋嘅，就有個抗菌功效啦。 係啊，係啊。 誒， 除了銅線之外呢，其實就可以用銀線喎、 哦。 即係 silver， 除好似高級咗喎。 越嚟越高級喎、 啊。係啊，遲啲會用金線呢咁樣。 跟住鑽石。 依家啲金 薄㗎。係 啊，依家啲金價貴啊，銀價都升得唔少喎、 啊。 咁 係啲貴金屬啊，係咪、 啊？ 咁嗱，而家有啲口罩嘅新科技咧，就係咧攞咗呢個專利㗎啦。咁就係用咗銀嘅織線咧，就喺呢個口罩啊，甚至乎你戴嘅一啲手套咧，嗰、那個技術上面有啲 ionic 嘅技術啦，離子技術啦。咁亦都證實咧，除咗我哋戴住可以幫我哋防病菌之外咧，亦都有機會咧就係、是、幫你咧殺滅埋可能口罩外邊，我哋都會接觸好多細菌噶嘛。咁、就有呢一個嘅功效咯。咁所以咧，其實都你又覺得可以加強一個嘅保障啦。甚至乎就係、是、咁、一來可以可重用啦，都即係非常之好咯。好啦，另外咧，我哋有個朋友啊，二台嘅朋友，你哋都記得 cousin 啦，係咪？今日31係咪都係佢講完啊？ 梗係啦，啱啱講完啦，介紹咗我哋好多唔同嘅地方同埋好多唔同嘅節目啊，係啊。 爆佢一個小秘密啦，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就係、是、cousin 咧，佢隻手咧係好容易敏感，同埋佢有時有主婦手噶嘛，係咪？ 所以佢有陣時咧會戴嗰啲直頭手套咁樣咯。 係啦，嗰啲膠手套，即係好似我哋有陣時去點講做 facial 啊，或者你人哋幫你染髮戴嗰啲啜住嗰啲膠薄嘅膠手套噶嘛，係咪？咁但係始終佢都話，有陣時個膠手套你都會可能焗得耐。佢當然啦，如果你話佢叫佢噴搓手液或者消毒酒精，佢真係好痛噶嘛，佢隻手會。咁、所以戴啲膠手套都幫你，又係可能你撳 lift 啊，或者開門嘅時候去擋住啲菌啦、咁但係頭先講嗰個銀織線嘅口罩嗰個布嘅技術咧，其實同樣擺出落個手套度咯。咁、你嘅感覺就係戴咗之後啊，除咗我可以挡咗啲细菌之外啦，如果佢仲有埋咧，可以消灭咗成 98% 嘅细菌嘅话咧，咁、你就变咗啦。我唔单止掂完我自己冇事、可能我掂嗰 part 啦，我几个手指位，如果都帮手杀到菌嘅话，系咪可以帮到下一手嘅人咧？ 系啦，哇、几好啊！呢、這个一路揿 lift 嘅时候，你点个都原来仲可以帮我 lift 嗰啲剂消毒埋， 系、 当然，你话可以消毒有效几耐，或者有几大范围，我哋但梗系唔可以话好伟大地做晒所有嘢啦。 系啊， 因为咧你咁伟大嘅你。就搭个扶手电梯嘅时候，唔该你一路行劣住。咁又或者你揿 lift 嘅时候，你系咪揿晒咁多粒咧？ 揿晒咁多层 就唔好做多余嘅嘢啦，系咪？或者都唔知系咪真的。 不过有阵时有啲朋友都几好嘅，佢有嗰啲揿 lift 神器咧。咁你入到 lift 咧，都有啲好 gentleman 嘅其他男人对我好啦，咁样跟住话哇你去几多楼啊？帮你揿埋啦，咁样。咁我觉得话呢啲即系都系疫情之间嘅一啲大家互相少嘅一个帮忙，但系都充满一个温馨啲嘅感觉咯，即 系。都系噶，不过当然啦，你唔好乱揿掣啦。有啲 lift 嘢可以揿完 cancel 翻就好，如果唔系你揿掣就弊啦。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嘅 lift 都唔可以 cancel 噶， 系啲某啲甲级商 品，冇错啦， 可能 会 好啲咧。住宅嗰啲都唔得。 系啊，嗰个手套都几好，其实可以真系叫阿 Cousin 试一试。 系啊， 系我都可能会话俾佢知。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除咗个物料，佢讲到系 99.9% 嘅纯银纱线啦，可以真系消灭细菌啊，或者系抑制下你个手套上面，就算有啲细菌附咗喺度嘅话，都可以抑制佢个存活率咧。其实都真系已经可以帮我哋咧，系帮到好多手嘅。 系啊 ，Heidi， 我哋平时就食煎酿三宝啦，你今日就带咗抗疫三宝嚟同我哋晨光嘅听众一齐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努力抗疫啦。 系啊，大家都要加油啊 ，Heidi。 好， 拜拜。 Bye bye。 夜の方は行方は未だ不明まりまって虚しくって困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リンサ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一瞬のこのちゃんめきを食べつく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 して幸運は僕らに祈りを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くらいのスピードで稲妻のように生きてたいだけお前はどうしたい返事はいらない転がした初頭と初期時は未だ不明邪魔くさくてイラついて迷い込んだ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コイラで落としたサイズ誰か見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みたいについてないめっちゃ貸してくれハイウェイだ弱い棒もう一丁漫画みたいな喧嘩しようよシャレになんない怖いのやつをお試しってそれは真相は絶対に悪者追いかけた途端に見失っちゃうのきっと永遠がどっかにあるんだとさてを探しまんのも悪くはないでしょう 一首歌曲佢系嚟自米津玄师啊！如果咧即系用除咗用铜同银之外啦，都可以烧到，好似呢首歌感电啊嘛， 嗯、 用啲电正电电电电电电都可以电走晒嗰啲咧病毒，你话几好？ 系咁就好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电话旁边系咪阿 May 喺度啊？ 阿 May 喺度啊！早晨，阿 May。 早晨，阿 May。 早晨，早晨。 你好， 你好， 你好。系你好。 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点唱咧？ 今日系保祝我女咯。佢琴日正日嘅。 哦，琴日正日系女女叫咩名？女女叫咩名？ 文文咯。 文文，文文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文文， 系心想事成啊吓！咁啊，除咗文文之外，仲有冇其他都要补足噶？定系 有啊 有 啊！我老公八月廿八号生日咯。 八月廿八， 咦？下个星期嚟噶 喎。 系啊，都要补足，唔系补足， 唔系呢个预 足 喎，应该叫预 足 喎。系啊， 系啦，八二八啊嘛，哇，好好嘅一个记住嘅日子，发二发咁样。如果系车牌又掂啊，呢啲好值钱啊吓，咁样。咁啊，有咩要同先生讲啊？未？ 生日快乐啦！ 嗯， 系 冇啦， 两个都系，两个都系啦， 两个都系啊。寻日点样同佢咧庆祝啊？ 冇啊！ 冇啊！因为突然之间打风系嘛，即系打乱咗阵脚。 系啊，冇啊，佢自己啲同啲朋友出去应该。 哎呀，开始摆低爸爸妈妈啦。 系咁紧要，咁啊，爸爸妈妈两个两口子啊，自己开心都得嘅。咁啊，下个星期部署下个八二八呢个啊重大嘅行动啦，有啲乜嘢惊喜嘅生日啊礼物啊送俾老公啊咪？ 吓冇 噶，咁多年都冇搞呢啲嘢喎。 煮餐靓饭系咪啊？咪会唔会啊？ 食饭咯，咁多年都有食噶，我谂今年冇咯。 唔系，咁你咪靠你煮咯， 系咯，你落厨得唔得啊？咪姐吓， 平时家煮咗好多，好耐啦。 反而佢最大嘅惊喜就系咧，佢生日八月二十八嗰日，佢煮翻俾你食，咁就最大嘅惊喜啦。对于你嚟讲，系咪啊？ 我谂系啦，我谂系啦。 系啦，同埋因为而家就算即系疫情期间啦，咁啊下个礼拜又唔知道夜晚晚市点嘅情况，系咪先？咁啊见即系 都好耐冇出街食嘢啦，已经。 唔好话你啦，个个香港人都系啊，咪 系 咪？ 即系系咯，所以冇啊。往年往咁多年都有出去食。阿 蒲飞 啊，饭啊嗰啲咁样咯， 系啊，咁啊有好多朋友话，喂，依家有两张免费嘅蒲飞券啊，送俾你啊，你都唔够胆出去食， 唔敢去啊， 系啊， 系啊，嗰时今年嘅母亲节谂住都要食嘅，谂下都系唔好啦，又要除口罩，又要戴翻口罩出去攞嘢， 唔去咯， 系啊，又心慌慌咁样，系啊，咁啊，而家咧就下个星期五咧就老公生日啦，咁啊到时睇下个情况啦，啊睇下第一有冇晚市嘅，第二咧就系如果真系冇嘅，会唔会谂下都即系叫做帮下啲饮食业界嘅朋友都叫多啲外卖咧， 系啊，咁样试下谂下计仔啦， 都系会买翻嚟咯，我谂唔会喺堂食噶啦， 系咯，咁啊庆祝咧有好多种方法嘅，今年啊试下玩下，系啦，玩下新嘅花款啦，咁啊童话故事咧嘅结局咧通常都系完美嘅。咁啊，早上咧拣咗李克勤嘅作品《格林童话》送俾你嘅一家人，同埋你先生同埋你女女，咁样系咪啊？阿 May 系啊， 好啦，咁啊，我哋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啦， 祝你哋开开心心啦，阿 May 系嘛？ 多谢你电话， 拜 拜。 在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为着外务。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如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有子女游说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新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 李克勤嘅作品啊，《格林童话》，希望咧阿 May 嘅全家人咧都开开心心啦。 冇错啦，咁我哋啊听日准时啊，晨光第一线再见大家啦，拜拜。